上午的工作告一段落，让我们来利用午间的时光来调整一下自己吧。愿你活得努力而优雅，感受秋来暑去，清风徐来，让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一路同行。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王心凌《爱你》。心灵爱你这首歌一响起呢，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女生穿着超短的英伦格子裙在台上是边唱边跳的场景。的确当年的王心凌也是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一首爱你，甜蜜恋爱的感觉，有没有感受到呢？恋爱永远是歌曲当中不变的叙述主题，那继续让音乐来讲述故事。李泉很苦， 看着天亮，生活又开始重功夫，想着你啊，现在真实的生物、把窗打开了，太阳渐渐出炉，出门去吧，开始走一天的路，看着天亮，心里有要我不住，想着你对我从不在乎，

一起来聊一聊肥胖。法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和体重正常者相比，那腹部肥胖者的肺功能的损害几率呢要高上两倍，慢阻肺和睡眠呼吸暂停等呼吸道的疾病发病率会更高。研究人员表示说，肥胖者的肚子大会限制横膈膜，进而加大肺脏的扩张的难度，那此外呢，过多的脂肪也会增加体内的炎症的反应，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肺脏。通常的腹部的肥胖是指男性的腰围大于40英寸，约 101.6 公分，女性的腰围呢大于35英寸，约 88.9 公分。接下来我们让好音乐继续，阿杜思夜。 我把梦湿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就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你图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 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你给的温柔 现了。没有情爱情，一点点感触，就用谎言麻醉伤口，任凭星辰铁空是我，只愿我如此借口。 现在是13:31。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秀姑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秀姑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很高兴您的服务，我是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有效利用脑力进行深度工作。如今的工作基本上是以脑力劳动为主，那么如何有效的使用脑力，把深度工作的能力内化成你日常生活当中的核心技能呢？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其中两个最有效的方法。第一，抵御干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社交软件、听音乐、看电视等等这些诱惑力往往难以抗拒，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在工作当中加入一些特别设计的惯例和固定程序，让自己尽可能少的消耗意志去抵抗诱惑，实现深度工作。你可以人为的制造一个远离外界的环境，让自己专注工作和思考，或者预先规划以及固定自己使用网络的时间，用一天当中比较低效的时间去回复信息、刷朋友圈、逛淘宝，这样可以分离你工作和休闲的时间，让你的工作效率更高。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深度工作的方法就是科学规划。在网络时代，深度工作越来越多的被小事困扰，比如一封邮件、一条信息，怎样摒弃这些肤浅的小事，全身心的投入到处理的事物当中呢？答案就是科学规划。一，你的每一分钟都要做好规划。你可以准备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以半小时为单位，把工作日的每一天规划成方格，把自己的工作填到空格当中，把最重要的工作安排在一天当中的高效时间段，预留充足的时间，确保每一分钟都在某个方格里面有所体现。第二，根据效率合理安排深度工作，把一天当中的高效工作时间用于不受外界干扰的深度工作，把手机放在够不着的地方，只处理最重要的事情。第三，你可以为各种工作的深浅度打分，比如可以提供更多价值回报、能够带来成长的事情即为深度工作，而刷微博、逛淘宝之类的事物就是浅度工作，不妨把这部分的工作放在低效的时间来做。抵抗干扰，让自己更专注，科学规划会让你把高效的时间投入到深度工作当中，全力的创造富有效率和有意义的生活。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飘汉晨读，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嘉伦，希望本期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

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保存开瓶之后香槟的方法。那这些办法呢，基本也适用于其他种类的起泡酒。和普通的葡萄酒不同，大多数起泡酒的瓶塞呢都是能够承受压力的蘑菇型，用铁锅箍住固定在瓶口，一旦被打开就很难会塞回入瓶内了。比较偷懒的法子呢，是用小刀将橡木塞呢削至能够塞入瓶内，然后放入冰箱。这种办法呢，把没喝完的起泡酒 hold 住个半天一天，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大好音乐不断，我们来听杨宗纬一次就好。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你只喜欢我微笑，你决定我的需要，我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为你制造，安心相信你叫拉住我往下掉，还是漂亮都好，透过你的视角，你把我的喜好这一点删掉，变成你要的表表，你以为我爱我知道，我都不知道，我的烦恼我的骄傲你却不懂，怎样爱你才好，毕竟黑豹需要自由奔跑，不满足拥抱， 帮助我。 像是什么，相信每一个人脑海所浮现的应该是一滴声一连串的优质印象，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大男生，温文儒雅又有礼和善，美国一流大学毕业，又有令人称羡的音乐才华等等等等，百分百的优质男人简直不做第二人想。好音乐继续伴你同行， SHE 波斯猫

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是你的精灵的光。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为你总结了时髦人士展示时尚的好习惯，大体而言呢，就是让你随时看起来都会精神干练。了解自己的真实身材，购买扬长避短的服装。很多男士都有这样一个通病啊，就是在商场买完衣服之后呢，不管不顾直接上身。但其实商场的衣服呢是按照标准尺码制作的，而这样的衣服呢往往不适合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身材特点，正视自己的身材，了解必要的穿衣法则，是每个男士都应该做的功课哦。那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不断的试穿以及对比，来花一个下午在商场尝试吧，你能得到的远远要比想象的更多。好，音乐继续，任贤齐，天使也一样。 为什么不说话？说真的，我好心疼你这样，你这样为了他茶不思饭不想，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啊。而他也搬出你的家，爱情没有你想象中可怕。你看外面的太阳温暖而明亮，你可以飞翔飞到我的天堂，天使也一样，你一样会受伤，就算天塌下来也由我来扛。某年某月的伤，此时此刻遗忘，我会在你身旁到地老天荒。天使和你一样，你一样会受伤，看着你的泪光痛在我胸膛。不管风雨多狂，我是你温柔的避风港，我的爱只因为你而发光。我是你温柔的避风港。 谢谢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穿衣的一些细节。身着商务西装，穿着能够看到小腿的短筒袜子，坐在面试官前面的男子，相信很多男士都会出现类似的错误，甚至有很多人直到今天都不知道改进。如果你不是搭配高手，那不爱弄潮时尚的话，那么至少可以简洁得体。要知道呢，只用基本款的搭配方式被视为是一种风格，甚至还被评价为一种能力。注重不显眼处的细节与爱好习惯相融合，那就能够形成深自然的自我风格。好的形象呢，会给对方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从而来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在事业的发展上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我们接下来来听歌放松一下，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还是昨天，还是昨天，你非常遥远。但闭上了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一口。感谢那是你。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你以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了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一刻。 现在是14:37。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体味1033， 体味1033， 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语音留言。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君则鸣，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哇，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这里是语音留言，我是嘉伦。我们都说一个女人如果要是很汉子的话，很霸道，我们以前常常会用母老虎这样的词来形容她。但现在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儿，女人真的就跟老虎一样啊。其实呢，一个女人要真正变成老虎的时候，就是她有了 baby 之后。如果说有了孩子的女人呢，在保护自己孩子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一头猛虎一样。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一位妈妈，她要对自己的孩子说些话。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亲爱的瑞宝贝，我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的妈妈。今天呢，你4岁了，时间呢，真的过得好快。记得呢，你刚出生的时候啊，脚趾头老是凑在一起，我呀，被吓得不轻。后来呢，你爸爸说了，这是因为呀，基因强大，他小的时候也那样。到了2岁的时候，你开始会跑了。我觉得呀，你跑的时候又滑稽又可爱。当时呢，就非常专注地为你拍照片。结果呢，你却一不小心摔进水池中了。当时啊，把我都吓坏了。今天呢，你一下子就4岁了，看着帅气可爱的你，感谢呢你对妈妈的支持和包容。因为呀，不论我怎么凶你、吼你、烦你，你呢始终都对我不离不弃，跟随在我的身边。你呢总是对我的错误一笑而过，不记在心上，心里呀永远觉得妈妈是最棒的。我是妈妈，但我呢是个不成熟的妈妈。你是宝宝，但你是个未经世事的宝宝。点一首感知成长的喜悦送给你，让我们呢共同成长。记住哦，要一起变得努力，变得坚强，一起感受成长的喜悦吧。 Baby，为什么画在墙壁？ 妈咪，不是上野淘气，只恐他的妆不见之力。 Baby，饭饭要放进嘴里。 妈咪，是手艺要去冲洗，要不然小手也会没。 我的 baby， I love you、 oh, 我的一个 baby， 让我亲亲你，我怎么忘记进入你奇妙世界里。 我一个妈咪，让我亲亲你，我怎么忘记要去妈咪相信。 我的一个 baby， 我要谢谢你，和你在一起生命可以这么 happy。 我一个妈咪，我要谢谢你，和你在一起开始成长的神奇。 这里是语音留言，我是嘉伦。都说有了孩子，女人的第二人生就开始了。就是现在的父母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记录孩子的成长，等孩子长大了，看到用胎毛做的毛笔拍的照片，父母留给孩子的一段话，都应该会更懂得父母对他的爱和抚养的不容易。如果说你也想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一封语音留言，可以联系我哦，我会免费为你制作。 看我变成最花送给你 baby、哦、乖乖请你安静。 这罐罐也有魔力、 哦、 它没有嘴巴，全是大

们难免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天堂起围墙，是需要更坚强的退让，不绝望，有时用孤单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奔的就拿到曙光，将风雨之中拉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星光有我的肩膀。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弃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还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就是天堂。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那些时髦男生们每天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眼前，但是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们看起来总是那样，每个人呢都是通过大量的反复实验，直到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并且适合的风格。是的，生命就在于勇于去尝试，而年轻的就是资本，只有每天不同地去挑战，去尝试生活，才会多姿多彩，充满着新意。同样的，如果你有心去对比时尚的 icon 们几年前和现在的照片，你就会看到他们的风格会巧妙的进化或完全改变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已经改变了，所以不要害怕去尝试新的事物，打破自我限定，勇于尝试新鲜搭配和风格哦。好，音乐继续，有请蔡健雅《空白格》。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的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 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在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太多空白格，也许不是我的。爱你就有代价，是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哦， 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一瞬间。而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己，心只印在那迷。曾给的快乐